生情。 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世界为我停。

真心的灿烂生命的模样，这是飞翔的感觉，就像自由的感觉，它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阵风飞舞，凭着一颗勇往无前勇敢的心，这是不老的感觉，寻着家的方向，这是飞翔的感觉，就像自由的感觉，它洒满鲜血的天空，一阵风飞舞，凭着一颗有梦孤寂勇敢的心，这是不老的感觉， 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岁的明明从学校回来，高兴地告诉妈妈，他们学校明天要选演员，排演节目去其他学校演出。妈妈问明明，想被选上什么样的角色？明明故作神秘，不做回答。第二天，明明放学回家，问爸爸妈妈，自己会被选上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妈妈猜测是主角，爸爸猜测是英雄。那天晚上，爸爸妈妈为明明的角色猜了起来。第三天，明明放学回家时，爸爸妈妈急切地等在家门口，只见明明眼中闪烁着骄傲的光芒，兴奋地说，我被选中了，我被选中了。爸爸妈妈显得更为激动，明明兴高采烈地说，我被选中，为演员们鼓掌喝彩了。爸爸妈妈听了一脸愕然，他们没有想到儿子会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，更没有想到儿子会为被选中这样的一个角色而激动万分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在孩子们的心中，为演员鼓掌和当演员是同等重要的事。已成年的我们应该像孩子们一样，为每个工作而感到自豪和敬佩，才能拥有生活中更多的快乐。 FM 999是有条不紊，